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30面，730面，第五行，从当中看起，从九九一当开解欢喜，从这里看起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，盖以其人生前智慧不明，至今佛少，今虽亲见弥陀，二临佛性，但以心垢未除，情见犹存，故需多闻熏习，增长智慧，实能信解佛语，故云久久一当开解欢喜。这是说生边地的人一旦忏悔觉悟了，他就能够离开边地，花开见佛。见佛很快，虽见佛了，因为他的智慧少，听经也不多啊，所以见到阿弥陀佛，听佛讲经说法，他还有一些障碍。由此可知，障碍不在外面，通通在里面啊。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，为什么才能改造自己命运啊。学大乘的人一定深信不疑，那就是自己的身体包括法界虚空界，一切众生万事万物都是自己心心识变的啊，自己的心现出来的啊。心为什么能现啊？为什么能生？这生起这些现象，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得好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。这句话用现白话来说呢，没有想到自信啊能生出万法了啊，包括自己身体，这不是假的，能大师给我们做了证明啊。万法没有生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呢？他也说了第三句所说的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，就是宇宙万法是自信里头本来就有的，没有缘他不现啊，有缘他就现了啊。这个缘是什么呢？原是起心动念。现在科学家讲的是波动现象啊，真心不动的 本无动摇。这是真心，真心本无动摇啊，说明真心是不动的。啊，那一念不觉，不是真心动，是妄心动。啊，一念不觉就起了个妄心，妄心一动，真心就现象。啊，真心现象，真心还是不动，但是它现象了，就是本自具足的变成了能生万法。啊，所以一切法确确实实是我们自己心生的，是跟着我们念头在生变化。于是我们就真正能了解了，啊，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，与别人没有关系。啊，佛无量的慈悲，无尽的慈悲，我们遇到困难了，病痛了，啊，或者是命报社报的这个寿命到了，佛能不能给我们延长？如果不能给我们延长，佛的慈悲何在？我们遇到灾难了，佛能不能帮助我们化解？啊，如果不能化解的话，佛就不慈悲了。经典上说的是真话，佛一能一不能，因为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佛不能。佛怎么说能？佛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你，你自己明白了，明白了的时候，你自己用你自己心念去转，哎，这就叫佛能。要懂啊，不能迷信啊。啊，佛可以教给我们的方法，我们多了凡四训。你看袁了凡先生，啊，15岁遇到算命的孔先生，给他算八字，算6年，一点都不差了。啊，把他的流年排到，从15岁排到53岁。他的寿命就53岁。啊，年年遭遇的跟孔先生排的一点都不差错，他相信了。啊，相信佛，中国古人所说的万般皆是命啊，半点不由人。啊，相信一言一珠莫非前定，这命中定的，没有一个妄念，也没有一个妄想。啊，心得定了。35岁那一年，他讲了20年，他15岁。25岁，35岁这一年，遇到云谷禅师，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是坐禅，坐了3天3夜，不起一个念头。啊，3天3夜没有一个妄念，这个在宗门里面来讲，相当的功夫啊！啊，大概。云谷禅师可能还没有遇到过，太少有了。 啊，就问了凡先生，你用的是什么功？你跟谁学的？啊，了凡先生非常老实，我没有用功。啊，15岁给孔先生算命算定了，20年，年年都不差，算得真准。啊，一生都算定了，我想有什么用啊？干脆不想了。云谷禅师听到哈哈大笑，我以为你是圣人，原来你还是个凡夫。啊，给他说了一番大道理，佛教里头讲的。啊，告诉他，佛教承认有命运，但是命运可以改。为什么呢？命运是念头造的。你只要改变念头啊，你的命运就改变了。啊，所以了凡先生，我称他做标准凡夫。为什么？他也不修善，他也不作恶，所以那个命呢，完全跟排的完全一样。他要作恶呢，他的寿命就缩短了。啊，他每一年的这个标准是往下降的。啊，你比如老先生算命先生算他啊，今年考第3名，他可能考到第10名、第9名，做坏事就往下降，做好事就往上升。啊，这个道理都是搞懂了，搞懂之后他就发心做3000桩善事。啊，在佛菩萨面前许愿，真干。啊，这个愿一发，到第2年参加考试，孔先生算他是第3名，他考到第1名。哎，不对了，从来没有过的事情，这次发生了，他相信了。啊，以后他太太帮助他。啊，两个人一起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。啊，变化很快呀，变化很显著啊。啊，可是3000桩善事10年才圆满。啊，圆满之后还愿。啊，又发3000桩善事，4年就圆满了，那越做越顺利了。啊，一天可以做好几桩善好事啊。啊，那个善恶的标准就是太上感应篇。功过格是依太上感应篇做的。啊，命里头没有功名。也就是说他读书就考试，最高的就到秀才。啊，举人近视，他命里头没有这个份。啊，官只做到一个四川很小的一个县份的知县。啊，53岁就告诉他，叫你告假，告辞职回家。啊，寿命到了。啊，他断恶修善了，参加举人的考试，考中了；参加进士的考试也考中了。啊，命里没有儿子，啊，求儿子，真的有个很好的儿子出现了。这个儿子给他传宗接代。儿子大概生了7、8个孙子，所以他们家里以后人丁非常兴旺。啊，后代现在还在，啊，跟我还有联系。 啊，寿命只有53岁，了凡先生没有求长寿，他活到74岁走的，多活了21年。啊，所以云谷禅师说，命运操在自己手上啊，自己要真改啊，口头上改没用啊，要付之于行动啊，啊，那才管用啊。啊，这个道理我们要知道。啊，今天善思第一大善就是弘扬佛法，弘扬传统文化，啊，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跟孔子当年环境差不多啊，社会动乱，大家疏忽了传统文化，啊，孔子在当时非常希望啊，有人会用他，啊，他能够做一个宰相，把传统文化就真正做出来。像周公一样啊，文王以百里而望天下啊，他的志在此地，可是没人用他啊。周游列国，见到很多故君，没人用他啊，随着就回到老家教学啊，还算不错。教学5年，有3000学生呢。啊，3000学生当中有72个有成就的。啊，可以传承圣教的。把传统文化救下来了，这个功德太大了啊。往后的这2500年，从孔子到我们现在2500年啊，中国这个国家，这个族群，长治久安，世世代代讲伦理道德，讲圣贤教育，啊，信因果，啊，知道断恶修善。这是孔子的影响啊！啊，佛法里面讲呢，叫功德了啊，父子的功德啊，真改了，命运都改了。啊，佛法更殊胜啊，历代帝王多学，学得最透彻。是前清的雍正皇帝啊，真下功夫啊！啊，知道这个东西好啊！啊，儒释道三家，历代帝王 平等的恭敬，普遍的宣扬。那佛法由皇上自己来管理，所以佛教的寺庙可以用宫殿式的建筑啊，宫殿是皇家的建筑，民间不可以有啊。但是寺庙佛是皇上的老师啊，皇上是佛的弟子，所以佛寺可以用宫殿的啊，比照宫殿来建筑。那么佛陀的教化普遍在民间啊，只要是佛教道场都是讲经教学。啊，佛教把讲经教学俗化了，这是近代的事情。时间并不长，在中国大概是200多年的样子吧。啊，因为我们看到乾隆、嘉庆高僧大德都很多，留下来的著述我们都看到了。啊，咸丰以后衰了，真正研究佛教的，真正讲经教学的越来越少了。啊，到民国年间大概只有10几个人。啊，这十几位大德虽然讲经教学，大概道场金蝉佛寺占一半。逐渐变质，啊，二战之后讲经说法的没有了，出家在家的佛弟子都不干这个事情了，这佛教衰了。不但衰，佛教可能在这个时代会灭亡了，这是我们非常忧虑的一桩事情。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叫它衰下去？那么佛教学习的困难就是要放下欲望啊！可是现在人学佛的人很多，你叫他放下欲望他放不下啊！欲望要放不下，学佛就学不成啊！你自己跟自己造成这条障碍啊！啊，佛法无比殊胜的利益你得不到，大乘佛法能帮助你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帮助你脱离十法界，这是其他一切法做不到的呀。 啊，尤其是佛教里头这个净宗法门，这个法门难解，可是易行。啊，我们今天学到这一篇，跟我们讲的边地遗尘，实际上也不错啊。啊，他真的西方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，真的是莲花化身。啊，临终的时候，真的是佛来接引。啊，只是接引的时候，他坐在莲花里面，啊，花就合起来了，啊，这就叫边地一尘，叫胎生，啊，没有这个障碍的，能信佛的智慧，能相信自己。是心是佛，是心做佛，能相信这些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来接你，你坐在莲花里头，莲花是开的，差别就在此地啊！啊，莲花开的，你就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。成为阿惟越智菩萨，莲花不开，这个加持没得到。啊，在极乐世界确实那个世界快乐。啊，你在那里生活享受，经上讲了，跟忉利天一样。前面我们也看到古大德的注释所说的，跟夜摩天一样。啊，夜摩天的快乐胜过忉利天，啊，顶多五百年了，我们人间五百年了，花开了，花开了，阿弥陀佛加持，你就圆满得到了，啊，你成为阿惟越智菩萨了。不过花开之后呢，你还有点习气啊，心口未止未处，情境犹存，这是习气啊。怎么样呢？不要紧，你每天听阿弥陀佛讲解，听一段时期，自然就开解了。法味得到了，叫法喜充满了。啊，开解，心开得解。啊，这是比喻。业障重的时候，这心是闭塞的。啊，佛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发音，你听不懂，不是语言的隔阂，啊，你不能够体会他的意思，这叫闭塞，啊，开解了，哎，能听得懂了，这种经验我们有，初学佛的时候。啊，前几年听经枯燥无味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开经记上讲的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啊，那我们是什么？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？是不解如来真实义。听是听，不懂意思。 啊，这是学习几乎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么一个阶段啊，一点都不稀奇啊，只要你坚持下去，不要懈怠啊，不要变心，用真诚恭敬心去学，一段时期之后你就明白了啊。我们学经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啊，这个过程时间长短每个人不一定啊，个人根性不相同，根性差的10年20年啊，那你得有这种耐心，尝试寻求啊，根性利一点的人容易听懂啊，听几个月就听懂了，就听出味道出来了啊。只要持之有恒，肯定开始开悟啊，解释明了啊，心开得解啊，欢喜呢闻法其会。他为什么会欢喜啊？他真正体会到了其实其如，会是体会啊，自然欢喜啊。啊，孔子多数人都有这种境界啊！你看《论语》上所说的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，那个“曰”就是此地讲的欢喜啊。这个欢喜是从里面发生的，不是从外头啊。外面的欢喜也讲到了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啊。那个快乐是朋友，好朋友啊，知心的朋友到这来访问，快乐啊啊，那是外面的啊。喜悦是从内心的，不从外面啊。读书乐，那读书不懂你就不会乐，你会觉得很苦啊啊，懂了明白了快乐啊，这法喜充满。佛法上说啊，孔子说的不亦说乎啊，就是佛家讲的法喜充满啊。一得变功，这是弥陀加持的，你得到了。如果没有阿弥陀佛的加持，你没有能力到十方世界去供佛闻法了啊，这是化身菩萨才能做到的，变供啊，便是一个都不漏啊啊，十方三世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，你通通都供养到了啊，每一尊佛的面前都有你。你分身去了啊，你有这个能力叫分身化身，你自己的本身还在阿弥陀佛讲堂里面没动啊，你能够分无量无边身啊，每一个佛国度里面你去拜佛去供养修复， 听经闻法开智慧，福慧双修啊。一坦然四愿，即得如意，还同三辈僧者啊，这是什么叫如意通啊？六种神通里面，如意通就是神足通，就是你有分身、化身，你有变化这种能力啊。我们看《西游记》，孙悟空七十二变，那就叫如意啊。但是七十二变的如意很小啊，不大啊。西方极乐世界这一些往生的人，他不止七十二变，他的变化是无量无边啊，有这么大的能力啊。啊，跟三辈九品的人呢没有两样啊。啊，三辈九品的人，你看居住神通，六种神通圆满具足啊，变供诸佛，于诸功德呢随意修习，具如弥陀本愿，也就是说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面所说的，他全都有啊！啊，弥陀加持的，全都有，有这么大的好处啊！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。啊，阿耶多啊，如阿耶多，阿耶多就是弥勒菩萨，是弥勒菩萨的名啊。此事意，阿耶多的意思是慈悲，弥勒菩萨特别慈悲，总是笑面迎人啊，这总是舍己为人。弥勒菩萨从来没为自己想，起心动念都是为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啊，帮助这些人破迷开悟啊，离苦得乐。世尊重唤其名啊，佛在讲经教学提到他的名字，警醒大众，专心倾听啊，唤他名字。下面讲的一定是非常重要的话啊，提起大众的注意啊，劝导大众啊，专心倾听。佛说当知疑惑，与诸菩萨为大损害，为设大利，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啊，诸佛的智慧，诸佛的德能，诸佛的道理，诸佛的神通，诸佛的相好，不能有疑惑。为什么？自信本自具足，不是外头来的 你相信诸佛，你就相信自己。啊，佛有的，我们统统都有。啊，《大乘经教》里面讲得非常好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们跟佛没有两样啊。啊，智慧神通道理我们有啊，为什么现不出来？我们今天有业障，就是有业障碍了，它不能现前。啊，这个业障是什么？业障叫做烦恼。啊，《大乘经教》里面所说的烦恼分三大类，每一类都无量无边。啊，第一类叫无明烦恼。无明是智慧失掉了，迷失了自信，智慧不现前了，没有智慧了，对什么都不知道。无明啊，明是明了，不明了了。啊，第二种烦恼叫尘沙烦恼，尘沙是比喻，太多太多。啊，像尘沙一样。第三一大类叫见思烦恼，这说得粗。啊，见是什么？我们看错了。思呢？我们想错了。我们对自己、对环境看错了，想错了。啊，看错，想错。你就说错了，你也做错了，那就叫造业。啊，造业决定有报应。啊，善的业有善果，恶的业有恶报。啊，在六道里面，善恶业的果报非常显著。啊，那么这三种烦恼，诸佛如来统统放下了，他没有障碍啊。所以自信里面的智慧、德能、相好，统统现前。啊，本来有的，不是学来的。那有这些烦恼呢，障碍住。我们本性东西没有丢掉，一丝毫损失都没有，只是它不现前，我现在得不到。啊，怎样得到呢？佛讲得很清楚，你把执着放下，你就得到一部分。啊，我们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。人只要不执着，就能够做到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因为执着，我才不跟人合作嘛，不能随顺嘛。不执着就能随顺。啊，你就得自在呀。那你真能修行了。啊，执着严重，自己没办法修啊！啊，处处都是障碍。啊，纵然想修行，修不成功。没有外面的因素，一定要知道，啊，成败因素通通是自己。啊，学佛从哪里学起？从经教学起。啊，你现在开悟啊，搞明白了，障碍放下了。啊，我为什么要放下欲望？为什么要放下名利？为什么要放下自己？这有个道理在呀。 你这些道理没搞清楚，你就放不下，放不下你就有障碍，你学佛法就得不到佛法的利益。啊，你所能够得到的，就像了凡先生一样。啊，那是没有放下的。你得到的不是人间一点富贵而已，了生死出三界没分呐。啊，佛法里面真正法喜没得到啊，你得到的是功名富贵，是你那是福报。了凡先生修的福报，不是功德。啊，他没有把我放下，我放下才是功德。啊，最低的就虚脱很苦，啊，那个就了不起了。啊，虽然是个起码最小的，啊，在大乘是实性初性位，就好像小学一年级，啊，在学校里的最低的这一级了。就不得了了啊！他所得的我们得不到，他所得的是六道轮回，他没出六道轮回啊，六道轮回他决定不堕三恶道，他在六道里只有两道，天道人道啊，他不会堕三恶道，也不会堕阿修罗。啊，所以经典称他们为圣人呐。圣人是说一般人做不到的，他做到了。而且在六道轮回，他是有期限的，我们无期限的，我们可怜的无期限的，他有期限，天上人间七次往返，他就证阿罗汉，证阿罗汉就超越六道了。啊，所以他在六道是有期限的。啊，凡夫在六道没有期限的。啊，佛法的修行没有别的。张家大师早年告诉我的，看破放下而已。这话是真话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只要你看破放下，你的命运马上就开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是业报身了。过去生中造了一点善业，得到人生。啊，过去生中也曾学佛，阿赖耶里都有佛的种子，这一生遇到佛法。啊，还继续修行，继续修行什么呢？烦恼习气没断，没有进一步的放下，所以功夫不得力。啊，不得力怎么办呢？依旧搞轮回，这就可怕了。啊，一轮回呀，这一生所修的东西忘掉了，一点都记不得了。再遇到是重新来，从头来起啊。那我们这一生不就是如此吗？啊，遇到佛法了，就从头来起。这个从头来起，头十年很辛苦啊。啊，如果没有好的老师，没有好的善知识，啊，来帮助你，这个十年很不容易通过。啊，但是这十年呢，是你一生的基础。啊，这个基础要是不打奠定好，成就啊很不容易。啊，我们也是在这么多年才发现， 啊，我们就常常想啊，为什么在家出家修学比不上古人啊？不说很远的上一代，我们这一代比不上上一代，原因在哪里？想了很久，观察很久啊，终于找到原因。我们的扎根教育没有做啊，没有根啊。啊，我还算很幸运，还沾到一点边缘。那我是民国16年出生的，啊，在民国20年之前，传统文化没有人不尊重，虽然有人做不到，他常常说，常常提在口边，我们听得耳熟啊！啊，抗战胜利以后，34年，民国34年就没有了，在社会上没有人再说了。那中国人抛弃了传统，抛弃了佛法，完全学欧美的啊！今天全世界的问题发生了，那是什么呢？欧美的文化出了问题了，外国人到中国来找，到印度来找啊，找解决社会问题、解决地球灾难的方法。那中国人有没有呢？有。解决地球灾难有没有呢？大乘佛法有，还真有效。这些道理要细心去想，细心去观察，慢慢的你会发现到啊，真好啊！啊，谁肯学，谁就得好处。啊，延长寿命，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啊，我的寿命45岁。啊，年轻时候也喜欢看看相算命的。啊，很多人给我看了，给我算命了。啊，几乎大家都是一个看法。45岁是个大关。我跟同学们报告过，我出家的时候3个人好朋友，先后出家，啊，一同受戒，出家差2年，这2年之内的时候，我们3个人都睡觉了，同时受戒。 啊，我们三个好朋友同年，命运都超不了45岁。啊，到45岁那年，真的2月，一个走了，法融法师。啊，5月，第二个走了，明严法师。啊，跟我关系最好的，抗战期间我们同学，到台湾之后我们同事，我出家1年之后他也出家了，好朋友啊。比兄弟还亲呢，兄弟不在一起，这天天在一起。啊，7月呢，我得病了，我就晓得了。你看这一年，2月去了一个，5月去了一个，7月我生病。啊，所以我就念佛求往生。啊，我也不看医生，也不吃药。我有这么一个观念，医生只能医病，不能医命。啊，命到了，寿命到了，求医没用处啊！啊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念了一个月病好了。啊，我一出家就开始讲经，我生病的时候好像我讲了12年。我也没求长寿，没求延长寿命，啊，这一关就过了。啊，第二次应该也是寿命到了。啊，第二次是79岁，我没不常生病。79岁生了病，时间不长，只有4天。啊，情形很严重，发高烧。啊，在北京住在个医院里面。啊，不是医院，我住在旅馆。啊，我也把这个事情告诉诸位。生病的第4天，啊，应该是清晨，大概3点钟左右。啊，我觉得我自己躺在一个山坡下面，啊，面对着我是青山，一重一重的青山，那是个梦境，但是特别清楚，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。啊，我又忘了自己有病，啊，看到啊。许许多多人面朝着我，啊，密密麻麻的，啊，满山遍野全是人面对着我，啊，我看到他们，看到很清楚，啊，突然之间，这些人通通变成畜生，我感到非常惊讶。这么多人怎么突然之间都变成畜生了？啊，也是面对着我，遇到这么个情形。啊，我后掌念了一声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出现了，这境界就没有了。佛多大呢？就像经上讲的黄金山一样啊，半边天呢啊。通常我讲经拜佛，第一拜拜本师释迦牟尼佛，第二拜拜本师阿弥陀佛，第三拜拜本师毗卢遮那佛，毗卢遮那化身佛，阿弥陀佛报身佛，释迦牟尼佛应身佛，我都是这个办法的啊。念熟了吗？这么多年吗？啊，本师出释迦牟尼佛现了，我再念一声南无本师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出现了，释迦牟尼佛不见了啊，整个虚空就是一尊佛啊。我接着念南无本师毗卢遮那佛，哦，毗卢遮那佛现了，阿弥陀佛不现了，最后我念了个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啊，观世音菩萨出现了，像跟佛一样大。我就听到旁边有人告诉我，你还有没有放不下的？还有没有什么人要见面的？还有没有事情没完了的？啊，我是通通没有了。啊，我想往生。啊，我最后的时候我有一句话，如果佛需要我在这个世间帮助苦难众生，我说也可以啊，我再住几年也不妨碍，这样就行了。行了之后一身汗病就好了啊，第二天我就回香港，在香港养了两个星期就开始恢复讲经啊，这是平时的经验，死亡的经验我经历过啊。啊，所以我现在不怕死啊，我最喜欢是往生啊，日早也好啊。啊，那留在这个地方呢？这是早年常家大师告诉我的，只要真正发心，为正法救助，为弘法立身，你的一生佛菩萨替你安排，你不要操心。我相信老师的话，所以一生不为自己操心啊，自己什么事都没有，什么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啊，一切佛菩萨安排啊。该走的时候我有坚定的信心，阿弥陀佛决定了接引我啊，他什么时候来接引我什么时候就去啊，他不来接引我就在这边讲经啊，活一天讲一天，这是我们的事业啊。现在我知道阿弥陀佛天天讲经，没一天休息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了49年也没有一天休息啊，这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。讲经教学，学习经教，这叫佛事啊。所以 决定要相信的。佛经上的话不会骗人，不是人为造的啊，这一点我们要小心啊。那就是这个经是不是真的佛说的，还是后人为造的？标准是什么呢？标准是大藏经，这是李老师告诉我的啊。你要看到一部经书去查大藏经，大藏经里的有没有，如果有没问题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大藏经里头没有就靠不住。那一定是以大藏经为标准啊，因为大藏经经过世世代代高僧大德的肯定啊，帝王的颁布，从前经典入经藏要帝王批准啊，没有帝王批准不能够随便入藏啊，所以藏经非常严格啊。但是现在标准没有了啊，什么人东西都可以入藏了啊。那我们这个最低的底线是龙藏，乾隆年间的啊，还是严格的审查。啊，这是这个常识，不能不晓得。啊，至于菩萨何有疑惑呢？无量寿经超越大乘，凡夫名菩萨语，啊，大乘凡夫可不可以称他做菩萨了？或是众说，众菩萨生疑惑者，可设大力，故凡夫当明心也啊。我们凡夫能不信吗？啊，菩萨还有疑惑啊，下面是念老的话，超意深浅，这个注解说的非常谦虚，没有做决断，只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。据笔者意，这个笔者就是黄念祖老居士啊，这他的意思。超中两说均是啊，说的都有道理。其一啊，第一个说法，我等虽是具足凡夫，若能真实发起菩提心，即是初发心菩萨。凡夫能不能成菩萨了？真正发菩提心行菩萨道，可以这样成法啊。那么在中国佛门里的这种习惯啊，三坛大戒，你受了菩萨戒就称你做菩萨啊。出家一定要受菩萨戒，在家居士也有很多受菩萨戒的 登坛身作讲经是菩萨的事情，所以没有受菩萨戒的在家居士，他不能正式登坛说法。啊，在家居士受菩萨戒可以。啊，这是佛陀在世的时候维摩居士带头的了。啊，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。啊，在家居士受菩萨戒可以大意，但是译文上没有这个格子，叫慢意。啊，没有一个一个的。出家跟在家差别在此地。啊，所以在家大慢意，你就知道他受菩萨戒的。啊，他可以身住讲经。啊，只要他一身住，那就是代表佛。在大座上他代表佛的。啊，他在讲经登座这个时候。啊，出家人见到也都要礼拜。为什么？他代表佛。啊，所以往往啊，这个居士谦虚啊，不敢接受出家人的礼拜呀，把讲台前面放一尊佛像，你礼拜是拜佛，不是拜我，啊，这是谦虚。啊，所以讲台上啊，一定是供佛像的，啊，一定有一尊佛像供在前面。论著云：“此无上菩提心，即是愿作佛心的。”这把无上菩提心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无上真等真觉。我们学佛不学别的，就求这个东西。啊，有这个心呢，这就叫菩提心。啊，是愿做佛心。我为什么愿意做佛呢？就是为了度众生，愿意像佛一样去度众生。啊，度众生的心呢，就摄取众生生有佛国土心。啊，这个说到净土上去了。啊，我怎样帮助成就众生？啊，怎样帮助他成就他？劝他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极乐世界有佛，现在佛正在那里教学啊。敬业行人呢，若发如是之心啊，亦皆是初发心菩萨。这个没错。帮助众生，劝导众生。啊，学习无量寿经，学习阿弥陀经，依照经典的教训去修行。啊，发愿求生净土，亲近弥陀，这就是菩提心。啊，这个人呢，这人就是菩萨了。 啊，叫初发心的菩萨。在小乘叫初果相，啊，大乘初性位的菩萨，初性位是果，我们向着初性位这个果，就是初心相啊，向着这个目标啊，天台。为别教之行为菩萨了，如空中之絮啊，成浮无定。是故初发心菩萨是有退堕之患啊，初发心菩萨不少啊，我们现在受菩萨戒的啊，在家出家的初发心菩萨很多啊，他会不会退转呢？会退。为什么？他的心不坚定。啊，所以他会退转。而且很容易退转。什么原因？第一个，本身烦恼习气太重。啊，第二个呢？外面的缘，外缘不善，诱惑的力量太强大了啊！你要是抵不住，你马上就退心啊！能够抵住外面的诱惑，这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！古大德常说最大的诱惑是什么？高名厚利，你动不动心啊？现在不比高名厚利了，小小一点甜头就变心了，那怎么行呢？啊，李老师早年讲经的时候跟我们说个比喻。啊，菩萨救的人啊。他所居住的地方四十里之内有法师讲经。法师讲经的人就是法师，不论是在家出家啊，在家居士也称法师啊，他代佛说法，受了菩萨戒的人不去听经就犯戒了啊。菩萨为什么去听经呢？做影响众啊，听经的人很多，大家就有信心了。哎，大概这个人讲得不错，你看看这些人都来听啊，所以给大家做影响中啊，佛法才能兴旺啊。啊，四舍里以前是走路啊，啊，四舍里要走四个小时，四五个小时啊，听一堂经。再回家啊！现在交通方便，以前没有啊。啊，那么你听经，要是有个人来给你报信。你家房子失火了，火烧起来了，这个时候你还是继续听经，还是赶快回去救火？那赶快回去了， 这心不见物，你菩萨心不是真的啊。那真的佛法是大事，这房子烧掉无所谓啊。老师跟我举这个比喻啊，菩萨一心在道，一心在正法救助，一心在帮助众生啊，如如不动啊，小小境界来的时候，你心就乱了，慌了啊，赶快退席回去，回家去了，那就错了。啊，那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啊，财色名食睡，所谓七情五欲的诱惑，能不动心吗？能守得住吗？啊，一动心守不住，马上就堕落了。啊，所以天台宗别教对于性微菩萨比喻的好啊，像什么空中之序漂浮不定啊，啊，空中之序是什么？棉花了，棉花很轻啊，啊，风一吹它就飘动了。啊，所以是故初发心菩萨确实有退堕之患。这第一种。第二点呢，彼为众说，这是不确定的一句话。啊，意味纵然真是菩萨，倘有疑惑，上舍大利。这是《无量寿经钞》里面讲的，是以我等凡夫更不可思议啊。这个说法也说得好。啊，真是菩萨，如果不真学，要想不退，太难太难了。只有真正开悟了，明心见性是决定不会退转，得定都不行。都还有经不起诱惑的啊，明文利养财色名食啊，这个关不容易过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凡夫自己要承认自己是凡夫，要承认自己有烦恼，这些习气都没有断。啊，所以经上讲的这两桩事情，一个就是诸佛如来的，啊，就是开悟的人，他们自信的智慧德相显出来了，我们肯定不怀疑。第二个，相信自己，佛说的本来是佛啊，要相信自己， 只要真正发心学佛，肯定有成就。发心学佛是实心做佛。我们为什么就不去做佛？相信阿赖耶里面十法界种子通通都有。你想学佛，你就能成佛；你想学菩萨，你能成菩萨。你要贪图名闻利养，那你就到轨道去了。你嗔恨嫉妒心很重，你就到地狱道去了。所以设法界的因全有啊。你起心动念，这是缘呐。你向哪一个法界，都是你自己成就的，与别人毫不相关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深深相信，所以一切境缘，我们就很容易处理，而且处理得非常好。顺境，来引诱我们。名闻利养来引诱我们。财色来引诱我们。这一般叫顺境啊。我们感恩。为什么感恩呢？他来考我。我起不起贪心？我不起贪心。因为我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我知道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我依然用平常心看待。这就对了，这一个考试就通过了。来考试我的老师，我要谢谢他，我提升了。反面逆境来诱惑你。恶人逆境来回报你，来羞辱你，来陷害你。我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都是来考我的，都是帮助我提升的，都是善知识。没有怨恨，没有报复，只有感恩的心，真的提升了。不经过考试，你不晓得你自己在哪一个等级。考试越多，关关通过，你的等级不断向上升啊。你能不感激吗？你要不感激，你就忘恩负义。所以我们对于善缘恶缘、顺境逆境，通通感恩。我们把自己修行的功德给大家回向。以一个真心对待一切众生，像诸佛菩萨一样。所以境界现前，我们想想阿弥陀佛，境界现前，阿弥陀佛会起贪心吗？阿弥陀佛会发脾气吗？不会耶。那我也学阿弥陀佛，我也不应该呀。不应该有贪念呢，不应该有怨恨。这是什么？这佛法我们真学到了，真管用啊。 啊，所以你就天天生欢喜心啊，得受用了吗？啊，记住古人有一句话，好像是富大师，唐朝时候的，这是个大德居士啊，他是个财主。他把家财全部卖掉，得的金银财宝装在一条船上，船走到长江中心，把底下砸个洞全部沉下去，不要了。其实他这种做法就是一句话告诉世人，世人一定要问呢，这些金银财宝你不要了，你拿去布施做好事不是好吗？为什么要把它沉到江里头去了呢？他就留一句话说，好事不如无事，无事比好事还要好啊。啊，以后怎么过日子呢？编草鞋，卖草鞋。啊，一双草鞋卖一两个铜板，他就这样过日子。这个人是什么人呢？弥勒菩萨化身来的，菩萨了，不是凡人的。啊，他这种示现的时候，就是教人一句话。好事不如无事啊，因此含义很深呢、啊、就是教我们随缘不要攀缘啊，不要去有心去做好事，遇到了要做，遇不到了别去找事啊。做好事要钱呢、啊、你看今天有人送钱来，那就得替他做好事，没人送钱来就太好了，没事了啊，决定不要去找事，你的心永远是静的，永远是定的，这叫真好事啊！世间好事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啊，人人都能这样想，都能这样做，天下太平，这天下本无事啊，容人自扰之啊。哪些容人喜欢做好事的人？啊，所以我离开台湾的时候几年，台湾提倡，社会提倡，好人好事。我们老师把这个四个字写在黑板上。好人好事啊，写上去之后，然后他在那个下面那个好字上圈了一下啊，圈了个圈，圈了圈念去声，怎么那怎么念法呢？好人好事，就喜欢做事啊。这老师给我们的印象很深的啊，这就教我们可别好事啊，啊，好事你就错了啊，社会上这些诱惑你挡不住，不好事就没事，好事你就有事啊，所以说这两种说法并不相违背啊，都说得好，大利即经中真实之理啊，真实之理是什么呢？十方不切凡，不切凡是佛叫梵语啊，住真实慧，开化显示 真实之际，真实之际就是自信啊，与真群蒙啊，这是拯救六道里面一切众生会以真实之力。这个真实之力就是弘扬净土法门，劝导大家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，清净弥陀，这是真实之力。干这个事情，这是真实智慧啊，帮助众生达到究竟利苦的路啊，一生当中啊圆满成就啊，这个事情难知难见，只是遇到你不容易遇到啊，你更难见到。如幽昙花稀有出现，幽昙花是昙花啊，昙花一现啊，昙花都是半夜开，开的时间很短啊，不到半个小时花就谢了啊，这就说明它很稀有，很难见啊。今天难逢能逢，难闻能闻，而不信受啊，辜负佛恩，古人未设大礼啊！啊，人生难得，我们得到了；佛法难闻，我们闻到了。啊，尤其是闻到大乘净土，更不可思议的，你听到这个无量寿经。你遇到这样的主题啊，这个经本这个主题肯定帮助末法九千年一切众生因此而得度啊，啊，真正超越生死轮回，真正超越了十法界，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！诸位要想做好事，印经，印什么经呢？就印地菩提经。为什么？这部经是大乘究竟圆满的法轮啊！你要学经，我也劝你专学这部经啊，往后末法有九千年，我们帮助众生是帮助全世界啊，所以需要很多人真正修行，跟大家做样子啊，做出榜样来，真正念佛往生，往生的瑞相让大家看到啊，相信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，能把这个经讲得透彻啊，讲得叫人生起信心啊，帮助大家破疑生信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转凡成圣，这一部经可以做得到，其他的法门经论是很多，很好，我们欢喜顶礼赞叹。那为什么呢？太难了。 要断烦恼，我们做不到。啊，不但要断烦恼，还要断习气，你说多难？断烦恼已经不容易了，断习气太难。啊，所以遇到一定要相信的。佛苦口婆心的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劝导我们。更显得佛对我们的爱护，对我们的关怀，啊，对我们的慈悲与教诲。如果不信，不能接受，辜负佛恩啊，这就是经上讲的唯舍大利啊。下面宽慈净土法门，一尘愿海啊，何况这个净土法门。一尘是佛，一佛尘就是这个方法，这个门径的，它的目标是成佛，这叫一尘。如果它的目标是菩萨，这叫大乘啊。如果它的目标呢是声闻缘觉，那叫小乘啊。如果学佛只求人天福报，那叫人成天成啊。所以我们学习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啊？净土终极的目标是成佛啊，不是成菩萨。所以叫一尘缘海。那么他的方法非常简单，就是六字弘明啊。六字是观上南无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是名号，南无是印度话，意思是皈依，是尊敬啊，或者说归命，都有这个意思啊。真正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越简单越好。所以早年莲池大师在世，这桩事情记在住床随笔里头，你读这本书你会看到，有人向大师请教念佛的方法，怎么念？他教人念六个字：南无阿弥陀佛。别人问他：“你老人家自己怎么念的呢？”他说：“我自己念阿弥陀佛。”人家奇怪了，为什么教别人念六个字，你念四个字？别人未必有求生净土的心，加上南无好，那么恭敬皈依，加上这个好，我是决心要到极乐世界，这个客气话就不用了啊。因为经典里面教导我们智持名号，名号就四个字啊，南无不是名号，所以就不用了。这是说明修行的方法越简单越有受用啊。那么在八万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 大概最简单的就是阿弥陀佛四个字啊，没有比这个更简单了 这四个字了不起，就能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啊，叫你圆满证得佛果啊，你的成就会跟阿弥陀佛一样啊。啊，真叫难心之法了。啊，许多人听到不相信的，这么容易。你真能有这么成就吗？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六字弘忍，信愿持名啊，这四个字很重要。你要真信真愿啊，我哪里都不去了啊，天上我也不去啊，玉皇大帝让位给你，你要不要去？大梵天王让位，你还要去？摩西首罗天王，这是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福报最大的。摩西首罗天王就是色界天的天王啊，第四禅的最高的，让位我们都不要啊！我们决定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阿弥陀佛的学生。啊，跟阿弥陀佛的学习，啊，毕业了就成了阿弥陀佛了，跟阿弥陀佛一样了吗？成佛了吗？毕业就成佛了，啊，成什么佛？成阿弥陀佛。你学阿弥陀佛的课程，肯定是阿弥陀佛。所以这个是利益当中啊最真实的利益。是大利当中最大者也，于此不信呢，永舍大利，那就太可惜了啊！啊，那你就是这一生当中真错了啊！这一生当中干什么错事都无所谓。啊，为什么万法皆空，了不可得？遇到尽宗而错过了，这真是永世大利，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，大错特错。啊，你怎么会做这么一桩错事？如千手经，千手是观世音菩萨。若于此陀罗尼，生疑不信者，啊，陀罗尼是梵语，指的就是这个法门。这个法门是总持法门，总一切法，持一切义，这是什么？就是指这一句名号，指这一部经啊，这一部无量寿经啊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经教啊，都在这里头，这总持啊，一切诸佛所说的道理啊，都在这句名号里头。名号跟这个经本呢，这是陀罗尼啊，总持啊。啊，如果是生疑不信，当知其人永舍大利。啊，这个无比殊胜的利益你错过了。你对他怀疑，你不相信。你真错了， 百千万劫中，轮转我道，无有出期。你造了什么业？对这个圣教怀疑，你看，疑根本烦恼，贪嗔痴慢疑啊，贪心，大家晓得魔鬼头啊，嗔恚是地狱道，愚痴畜生道，傲慢修罗罗刹道，怀疑，现在这里讲的怀疑，对圣教的怀疑比前面四种还要重啊！我们看对应这个灾难啊，这是佛在经上说的，贪心干的是水灾，洪水啊，嗔恚是火灾，火山爆发。现在地球的温度上升，是什么？现在地球人的脾气很大，所以温度上升，这属于火。风灾啊，愚痴是风灾啊，以前也有大的风灾，很少啊，没这么严重啊，现在这风灾很可怕啊。我过去住美国德州啊，听说今年美国德州的时候，曾经两个月当中发生200多起龙卷风，这历史上都没记载的啊。愚痴啊，傲慢是地震，感得的是地震啊。那怀疑呢，比前面四个还严重，还严重啊。怀疑感得的是大地疏松，很容易沉到下面去了啊，大地会沉到海底去了，高山会崩塌掉了。你看怀疑比贪嗔痴慢还厉害啊，这个怀疑是对圣教 啊特别是对净土 啊我们最近看到这个网络的新闻，因为我平常不看电视也不看报纸，对于媒体完全断绝。同学们在这个网络上下载一些新闻给我看，说是地上无缘无故就陷下去了啊，他们叫天坑呢啊，好像是天然灾害，地怎么一下就脱下来，面积很大啊，我看到好几个面积，用中国的来说法就是方圆一米，这个一里一华里啊，一华里这么大的面积突然下去了几百公尺啊，那不是小坑呐 啊这个就是佛家讲的怀疑所发生啊，严重的是这个大陆沉到海底啊。外国人说大概50000年前大西洋是一块陆地啊，叫大西谷，科学技术也是发达到大概比我们现在还超过啊，也是人民不相信神仙 不相信宗教了，所以这块大地就沉到海底，称它叫大西洋。那么现在又有传说，那个大西锅会浮上来，但是浮上来呢，美国跟欧洲就沉下去，所以人家也不希望这事情真正发生。那个国就是亚特兰蒂斯，很多语言说它将来会浮出来，可它浮出来的时候，欧洲就沉下去了，美国也沉下去了。怀疑的麻烦大了，带来的灾难太严重了，对于我们个人来说，这个怀疑的对应是我们免疫能力没有了，也我们一般人讲的是人体自然抵抗力没有了，很容易受疾病的感染，所以信心十足的人不容易感染疾病。为什么呢？他有免疫力，就是有抵抗的能力。抵抗的能力是坚定信心，没有怀疑。我们要学这个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